咁我要抄返我 你條仆街啊， 加你跳我 走你啊，好嘔出嚟啦， 即係都係抵俾人屌你， 唔係因為 OK 最近又好忙係咪 OK 醫院嗰啲嘢 好啊，咁啊系，咁啊系嘅 ，OK OK， 好， 明白， 因为 的防医院都惊啊嘛，系，即系你啱嘅，啱嘅。 我 send 个 contact， 好， 俾 Jackie 查下。 唔该晒， 识 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得噶啦，佢哋由翻佢哋自己判断啦。 因为惊系医托噶嘛，系咪先？ 唔肯定系咪广州咯，但系我总之 send 咗俾你先啦。咁另外亦都呼吁嘅就系话，即系各位网友如果抄到啲资料嘅话， 系啦，有呢啲有即系喺翻广州啦，咁咧就嘅资料咧就最好就 send 去边， 帮手去分享一下啦，大家 分享去 send 去我个 Facebook 嘅。message 啦，或者系掟去 ragazine.com 都得，咁几个渠道都得嘅。咁仲系啦，仲有就阿 Roy 亦都话揾过阿霞姐嘅个女啦。咁我谂就我哋而家做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咧就呢个礼拜其实我哋有啲钱又俾咗已经透过阿 Jackie 就俾咗霞姐。咁我哋教或者稍后如果再睇下有需要嘅话，我哋可以再钱嗰方面我哋再供应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即系我同阿 Jackie 同埋阿 Roy， 其實大家都在諗緊咧，就係大吉利是，即係霞姐真係走咗嘅時候咧，咁我諗就霞姐亦都有另外一個擔心，就係佢個女嗰個問題啦。咁啊，最近女女咧就12、13歲嘅女女啦，咁啊霞姐女女就考緊試嘅，咁然之後就阿 Roy 同佢傾個偈，咁阿 Roy 同我講翻就係，我都問佢即係女女個心情係點啊？咁佢就話佢就話個女女都好生性，但係咧即係聽得出佢係盡量去保持住 冷 靜淡定，咁但係其實個心度係即係係惆悵嘅，因為始終都係自己嘅媽媽啦。咁我哋其實我同阿 Roy 同阿 Jackie 都係諗緊一啲除咗錢銀上嘅嘢，或者日後即係我哋可以幫佢女女做到啲乜嘢啦？咁呢個咧就冇乜具體嘅答案嘅，暫時。咁我哋就睇下，即係稍後如果大家覺得喺廣州嘅朋友，你哋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幫得到啊霞姐個女女咧？咁啊，亦都可以提議下我，即係俾啲意見我哋啦。咁我哋就一路即係密切跟進住呢一單嘢。咁亦都希望大家啦，即係帮即系可以喺打上钱嗰度可以再出啲力嘅，就帮我哋即系捐啲钱俾我哋啦。咁同埋就系如果有一啲无论香港或者内地嘅一啲类似嘅个案，就系觉得需要我哋帮手嘅，咁我哋好乐意嘅。咁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系我可唔可以讲少少？ 好啊，梗可以啦。 即系有啲网友话我哋做嗰啲嘢咧，其实帮唔到嘅。咁样其实我好简单，我同你都系咁讲翻嘅啦。帮唔帮到我哋唔知道。但系咧，我哋希望咧，俾佢哋知道系人间有情嘅。OK， 唔系话喂冇啊，唔系全世界都咁冷血嘅。我哋系会有人帮你，可能我哋好卑微，帮唔得好尽，但系起码俾知道，呢世界最多就有关心你啊。呢个社会唔系咁冷血嘅，我哋做少少啦，做少少就 OK 噶啦。其实俾人知道我哋人间系有情嘅，我哋有爱喺度就 OK 噶啦。 即系正如我哋今日嘅话题7/1一样，大家唔好以为自己做嘢好卑微，大家都出少少力咧 就得噶啦， 咁就可以做够呢个， 做够梁振英 嘅梁振圭嘅， 当然好啦， 系头圭啊，梁振英啊，系啊。 补充少少先啦，咁关于个打赏钱嗰度啦。 OK， 之前其实应该咁样讲啦，成条整数咧就 around 大约我哋收到14000多元嘅， 系。 不过我哋好耐之前攞咗1000元捐去呢個碼頭公民道啦，另外上個禮拜亦都你都講咗啦，就係攞咗5000元俾霞姐啦 ，OK， 咁我亦都同你私底下講過啦 ，Aaron 大約攞3000多元到係火七一啦，因為有啲網友確實話係兩嚿錢都落咗落去，有啲係七一啦，咁其實如果扣除咗嘅話咧，咁就得翻3000多元到嘅啫，個打賞錢度 ，OK， 咁所以啦，繼續呼籲啦，就係話 ，OK， 捐款嗰度。咁可以轉帳捐款啦，當然個 PayPal 我自己都試過啦，咁其實 OK 啦 ，OK。咁誒，但係咧講翻恆生個 account 捐款啦，2343737666868 ，OK 可以轉帳捐款。 仲有內地户口嗰個其實喺 Facebook 嗰度啊，我已經擺咗上去㗎啦，喺個 files 嗰度，咁大家去揾下啦。 甚至乎咧，我哋咧7月1日咧，我哋會有一個街站啦。如果你行過嘅， 係啊， 唔買嘢。都抌啲， 系啊系啊， 唔紧要嘅。 呢个先讲咗少少先啦，即系我谂7/1就唔系呢个真系亦都希望大家 其實 Regazine 都需要人幫手啊，即係我想講俾你，因為我呢度咧就十月份咧就已經租約期滿㗎啦， 俾人趕啦。 咁啊，如果再揾唔到地方咧，我哋就要出，但係我哋要街度真係做節目，係 啦， 嗰時真係要擺街站啊，唔街唔街站，即係個禮拜擺街站。 熱門㗎嘛。 咁咧就所以就希望大家亦都幫下手啦 ，Regazine 嗰度。咁啊，七一其實每年都係㗎啦，即係市區又好，唔市區又好啦，每年你行嘅時候都會見到有好多團體啦。咁就想好似阿牛咁講咯。 貪 定啲錢佢，跟住度度捐啲啦，咁唔好留咗 Regazine 嗰份啦，咁希望亦都可以幫下阿的總同阿馮總啦，嚇。 唔係真係好簡單，阿的佢哋有啲嘢係賣嘅咧，佢咪放翻俾 Regazine 啦，你都唔賣嘅，要捐嘅，不如就咁樣啦。 好嘛 ，OK， 咁啊講咗咁多嘢之後咧，又要介紹呢節嘅嘉賓先啦。 好好多，係先有個反賣嘅撚樣喺度，而家唔好喺度。 人喎，起碼先呢度齊人。 嗱呢啲好啲啦，話聲俾你聽。 俾你介紹啦。 我都唔知喎、啊，我真係咩欲火街角係咪啊？ 頭 係欲火街頭嘅，你知啦，我戒咗聽網台啊，欲火街頭嘅 阿西、 阿西啦， 同埋史叔叔， 史叔叔啦， 係啦，咁啊打個招呼先啦。 Hello， 各位好。 喺 Facebook 你唔係叫史叔叔嘅 ，Steven 啦。 Steven 啊，咁簡單一個 Steven 一個磚頭落嚟砸死幾廿個 啊！唔係咯，要改名咯， 史叔叔啊，呢個名係啦。咁啊， 我都戒咗口好耐啊，叫佢史叔叔。 你個樣好似張翠容， 玉火 哇，戰地記者啊！ 咁勁啊！ 啊 係啊，我有佢本佢啲書，你突然間咁講 啊，佢啲幾次繼續， 唔係要等佢講曬先都係，等下講曬先，好辛苦啊！ 有女我又多兩句㗎啦，咪唔得先？ 得就得啦 ，OK。好啊，就欲火就唔使多介紹啦，即係 Reg 啊，另外一個係好受歡迎嘅節目啦。 講多講啦， 點樣？ 欲火嚟緊今日禮拜 Season Two 係嘛 ？Season Two 禮拜日咁就會會員可以下載㗎啦。 OK， 哇，好多人又等咗好耐啦。 係啦， 嚇咁就欲火。我上嚟北上，咁、就看似冇乜嘢拉楞嘅，咁、但其實好有 火都關七一事㗎， 好多人北上都係為咗熄滅咗個慾火㗎啫嘛，係咪先？所以都可以解得到㗎。 即係慾火係講七一 ，OK， 慾火係七一，七一嘅慾火。 哇！七一真係幾火 啦，冇錯。有咩係有咩可以講啊？ 七一咧，我哋會放火㗎， 係咪啊？係，即係阿西同阿史叔叔都會行㗎啦， 都會行。 係有乜嘢搞作啊？你哋諗住暫時。 暫時其實會同埋當歸啦、西啦，咁其實都會喺 Vega 做直播啦，咁亦都喺遊行完之後啦，咁其實當晚咁其實喺呢一個都倫大行動嗰邊咧，咁其實佢哋都會有個喺大概十點零鐘之後，咁有個集會啦，亦都會有住食啊，咁其實會接連幾日嘅，咁就中間會有兩個 talk 啦，咁其中有一個係會有長毛啊、戴耀廷啊即係黃之峰之類啦，咁大學生咁，另外一個 talk 就係都係會講翻即係遊行啊或者佔中呢樣嘢嘅。咁 <Okay. S 1> 而喺特別啲嘢咧，其實大家有假期或者有心可以去攞病假嘅话呢，咁其实可以7月2号呢，咁其实大家朝头早咁大家可以拎住个面具呢，咁一齐可能企喺呢一个皇后大道中，可能有几千人企喺度啊，或者 预演啊， 係啊，或者一齐操碎， 你会玩 一齐操碎食早餐啊咁嗰啲啦，咁 一齐都白通。 係呢个我睇比较迷茫嘅一个问题，因为你知我喺大陆啊，我又所知不多啦，我今日返嚟我都问啲兄弟仔，咁大家嘅答案都唔同嘅啫，今年系会唔会即系预演占中嘅咧？咁就你头又提供咗一个啦，就二号系咪啊？ 二号， 你哋喺二号 就朝头早啦，十号 一号， 我又答唔到大家一号会唔会有人玩啦？ 一号有人玩嘅 吓，咁我谂就咁样讲啦，同所有游行嘅人讲啦，大家今年系要执生嘅 ，OK， 执生有几样嘢要执生嘅，我觉得要提大家。首先就系啲差佬咧冇以往几年咁辣得嘅 ，OK， 好小气噶，今年会死差佬更加小气嘅 ，OK， 咁你所以咧辣差佬咧自己自重啊，即系包括同我哋一齐行嗰啲，同埋你自己各自行嗰啲，咁就呢个要第一样要执生啦，因为啲差佬可能会塌你噶今年。 其实好简单啫，唔好各自行啦，栽晒嚟我哋嗰度玩啦。保证好玩。 OK， 第二样嘢我觉得要执生就系因为我等阵都会提下，即系我哋爱国节目嚟噶嘛，都会提一啲爱港嗰啲啦，爱港人士会唔会星期一又会有啲会走入去我哋嗰度，即系聊事斗非咧？咁啊呢个我自己个奉我自己奉劝大家就咁啦，即系唔好陪佢癫啦。其实真系唔好陪佢癫。黄师傅嗰句，忍阿苏，阿苏。記得要忍，點解咧？好啦，唔係講緊你同佢 即係抽唔抽得嘅問題。Okay. 我覺得佢根本就係嬲你抽，你做咩成全佢啫？係咪先？即係佢係想搞爛件事嘅。咁我覺得就大家盡忍咯。我知道係好撚難忍嘅，即係我都經歷過。 咪睇下點 啦。即係譬如即 係五個人抽你，你 炒孖擦蟹啊，或者即係喐手喐腳啊，盡量忍得就忍啦、啊。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補充先，你有冇 我冇 啲好提議先？ 因為之前咧去呢、這個華人民主書院啦，咁有個 talk 啦，咁當中阿戴耀廷同華長毛都講過關於個非暴力抗爭啦。咁其實就係講到就係、無論嗰啲係警方或者係啲外乜力嗰啲，其實不明係撩你打交啊，佢咩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離開佢。 嗯， 避开佢，因为佢就想撩你打交，令到你嗰个变咗个暴力抗争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去拉你或者抹黑你啦。 我举多一个例啊，呢、這个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嘅睇法系咁样啦。当然我未必有大家咁清楚，因为我真系唔系成日喺度。但系我自己会联想到，譬如话当年咧，陈方安新出嚟选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相类似啊，就系拱一大扎九唔搭八唔知头，譬如。我記得仲有何來啊？記唔記得嗰年？即係拱一大扎人出嚟同你一齊選。其實嗰個做法同今時今日而家啲愛乜力玩緊嘅嘢咧，係差唔多嘅。不過即係嗰個 mechanics 唔同嘅啫。 但係都係想 嗰、那個用意其實係乜嘢啫？搞撚爛你哋個選舉，搞撚爛你哋嗰啲遊行，即係令到你等即係想佢其實。阿爺想乜嘢啫？想 OK， 你遊行，我又阻止唔到你出嚟啦，係咪先？咁我可以做嘅就係將個遊行搞爛佢咯。所以我想奉勸大家嘅就係、是，有人嬲你抽嘅 ，OK， 唔好喺嗰日抽啦，或者你約佢啦，屌你老母約佢下個月喺唔知邊度 set 個擂台， 就7月2號啦， 係啊，唔係8月2號啦，屌你老母 set 就係喺呢個新醫館咁 book 個場， 先到先得， 我抽過咯。七一真係忍得就盡量忍啦。 係因為一係咧就。盡量避啦，咁就算好啦，你真係冇得避嘅時候咧，你寧願俾佢打完之後，但係你俾佢打，你要確保你係可以拉到佢，可以係唔俾佢。即係嗰個行兇嗰個人走到，我、你要報曬警，我拉佢，你先至好俾佢打。如果唔係你都係避開佢最好。 即係 就唔好學人啲咩勇武啦。 都係兩個字，執生，自己真係要執生。 真係執生。 第三樣嘢執生咧，就係咧，大家就我覺得要提咧，就係、是、大家去到遮打花園，就大家睇下咩環境啦。OK， 而家我係講唔到俾你聽嘅。OK， 到時係咪真係預演咧？亦話又係到此一遊咧？咁我諗就睇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喺即係遮打嗰個情況咯。 唔係嗱，我可以咁講啦，有人會嬲你。喺當日冇當晚預演咗先嘅、，OK， 但係唔係大會會叫你去做啦、。我只可以講咁。 係咯係咯係咯，咁、所以就呢、這個我哋都要 憑自己咯， 唔係有嘢收埋啊，不過即係都透露唔到太多嘅嘢俾大家。 咁、你 憑自己，所以今年七一。兩個字一定要記住，就係、是、執山。OK， 咁啊，但係樣樣嘢都要執山嘅。咁、 最好跟住我哋啦。我哋反應好啲噶嘛，同埋收到風啊嘛，我哋 係咪啊？ 跟住我哋啦，跟住 阿牛啦， 跟住大家啦，我哋 收到咩風啊？你收到咩風啊？ 我收到好啲風噶，邊個搞我都知。 OK， 問阿西先。 係。 以往咁多年即係行過七，都係年年有冇年年行啊？七一。 唔係七年年嘅。 係 OK， 但行咗 邊年冇行啊？ 我其實最近 嗰年冇行啫嘛， 係最近依幾年先行翻。 嗯 ，OK， 乜嘢驅使你行翻咧？ 其實嗱，我頭一年我係第一年遊行咧， 03 真真正正第一年遊行咧係好細個，1989年 ，OK， 六四嗰年 係 啦， 係 喺度，即係爹哋帶我哋去遊行。 我都係爹哋帶嘅。 係咩？嗱咁後生㗎， 梗唔係。 咁啊，然之後隔咗咁耐就後尾03年七一啦， 係啊， 係啦，咁嗰年個個都上街㗎啦，應該 好震撼啊， 係啦，咁就之後發覺係啲遊行有問題嘅，即係年年都好似，咦，好似俾人抽水，係啦，俾人抽水咁樣，所以我就唔去遊。 OK， 但最近幾年你又出又 因為發覺係自從反國教。自從反國教就發覺是有問題的， 上年開始的， 是啦是啦是啦，咁係反國教開始覺得係依個社會是很失衡，係好多問題出現，咁所以就開始去反過依個政府啦，開始係發覺依個政府係好多問題出現，但係身邊嘅人好似冇乜人可以好 awake 依樣嘢咯。 系， 即系最大问题。头先我哋嗰个嘉宾咧，就反慢嗰个捻样咯，咁讲啊，反慢嗰个捻样都系咁讲。 其实好同意，头先喺后边听佢讲。 反慢嗰个捻样咯，就系。 咁唔系嘅，佢 OK 嘅。 冇搞当住啊！ 捻样嘅，慢仔嘅捻样噶啦。 咁其实佢讲嘅嘢我好认同，因为 身边你都系有好多香港朋友。 我媽咪先最反對，因為琴晚 okay, 都係反對你去。 媽咪琴晚先同我講話，你唔好去遊行啊！啱啱俾人拉咗啊！我冇錢補你噶咁樣。 哦 ，OK。 即係我會覺得，你如果你遊行，你唔係去搞事嗰班，嗯、你亦都唔係去諗住同人哋有啲咩阿嬌文嘅，你點會俾人入到位咧？ 純行 嘅 啫， 係啦係啦，即係至多係 說唔說服到你媽咪咧？ 我唔會出聲，因為佢個主觀性好強。 啊、oh, okay. ，唔係，如果你需要說服你媽咪，今晚將你個媽咪嘅電話俾刁雲流，係啊，一定幫你搞掂佢。係啊， 因為佢係一個好主觀性嘅女性嚟嘅。 係 係啊，即係好強嘅。 唔係，如果譬如我每次遇到呢啲咁嘅朋友啦，咁樣我都係好多同一樣嘅啫。我真唔同你傾噶，傾嚟做咩啫？呢個牛頭唔搭埋嘴嘅，我費事坐你慳翻啖氣啦。我都會啱啊，同個同意。 係啊，即係唔單止 我對住我老豆都係咁樣。 唔單止媽咪啊，今朝仲搞笑啊，同媽咪一齊去飲茶啊咁樣。 師奶， 副係啊，同係啦、啊，同台嘅茶客就話佢將遊行同暴動係拉埋嚟 講。等號嘅。 係啦、啊，畫上等號 嘅。哦、啊，呢、這個又係好多香港人嘅 弊病嚟。 呢個六七年開始係咁 啊，或者遊行嘅人就直情等同瓦蓋大㗎。 喂，真係我但係呢個 point 咧，我真係唔明喎。 係、 okay, 你話我哋即係八十年後出世或者七十年後出世嗰啲。就會可能會當遊行等同於即係所謂暴動嘅， 係啊！ 屌你經歷過六七年嗰啲，嗰啲 佢冇咗呢件事 啦，我又唔記得 曬，失憶㗎啦， 係啊，即係冇呢件事㗎啦， 即係腦退化，退化咗。 但係咧，你仲有一樣嘢㗎，嗱，你諗起譬如你㗎嗱，譬如話間唔中睇下高達斌講嘢啦，係先嗱？譬如而家好㗎，好慘㗎。譬如話嗱，首先就係我哋六四嘅時候，我哋碰過一次啦，愛國已經俾愛國呢個字已經俾人哋騎劫咗啦。即係俾愛，即係俾啲土共騎劫咗啦。即係譬如你而家講愛國，大家好大反應噶嘛，係咪先？即係支聯會試過啦。咁、OK， 你其實你而家諗下，你講愛港都係好啦，攞命。咁、你問我愛唔愛港咧？我梗係愛港啦。但我可唔可以話俾人聽我愛港咧？冚家產愛港都俾人騎劫埋喎，而家係咪先？如果你話我話俾人聽我愛港，哦你咪高達傑啊咁樣，係咪先？屌你老母好大鑊噶，好撚慘我哋。咁我哋行出嚟咧，我哋就好似被標籤為唔愛港噶咯喎。我哋搞撚亂成個香港喎。咁你又幾撚追漲咧？真係，所以而家個即係個社會係搞到好撚慘咯。 所以我哋都要俾人知道咧，即係愛國同愛港係各自表述嘅啫，係我哋可以有權，我哋自己。有權要演繹翻我哋個自己個愛國同埋我哋自己個愛港咯， 係咪？但係我哋唔夠係強啊嘛，因為人哋個宣唔係淨唔係就係人多，人哋個宣傳渠道強啊嘛。你睇下，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我今日睇五間新聞睇無線嘅 ，OK， 我揾唔到有民陣嗰啲人訪問嘅，但係哇！專訪高達斌咁滯嘅喎，咁你真係冇 辦法㗎嘛， 真係大佬。 你有外港又有本土都俾人標籤咗，或者俾人騎劫咗。 係啊， 但係本土係港獨嚟㗎嘛。 但係本土嗰啲你唔叫勇武㗎嘛，唔知勇在邊㗎嘛。外港就係夠曬勇武。 即係究竟我哋呢啲係咩物體咧？係咪先？嗱，我哋又唔愛國，又唔愛港，又唔係本土。 系咯， 嗰两个外界系咩嚟噶？ 我咪坐监 咯，外星人，就系温州外星人啊！原来，屌你老味真系， 喺度雪柜俾人电， 等人食嘅，原来我哋 俾人电死， 唉，好捻悲哀，真系，系好捻惨啊！系啊，咁啊，第一阿西仲有咩可以讲啊？即系七一， 七一啊，嗱，今日咧，小妹咧喺个 Facebook 啊，见到有应该苹果度报道话。有啲良心老闆就話見到一啲 呢個都要講下呢個話題，係 佢又話啊，既然你七一政府你有張良計，我都有過牆梯， 閂門係咪有啲係嘛？ 係啦，有啲閂門，唔係原來有啲咧，佢話咧七一嗰個乜乜咩？唔係 巨蛋，嗰個咧就叫全港各區企業就慶回歸，咁啊有口號㗎，人哋叫做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呢個就主題嚟嘅。 但 係 佢 咁啊，佢主要咧就要突顯牽手同埋愛心，即係點啊？揸爬牽手係咪先？佢要突顯牽手 啦， 愛心。咁啊，我又唔知 哇，好容易俾人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搞咗個咁咧，嗰個咧就工商聯會搞嘅，就話咧就啊，佢又好撚得意啊！七月一號嘅兩點鐘至五點鐘，咁佢已經有150個商户就會推出呢個慶回歸就折扣優惠。 係啦，呢個折扣優惠咧，原來好多小商户咧話俾人擺上台， 俾人屈咗。 係啊，因為嗰啲好似話好多妹妹仔咧話sell 嗰啲小商店啊， 為 quota 啊嘛， 係啦，阿婆婆 係啊。 有一個就喺深水埗嘅，咁咧就佢真係好得意喎，即係乜都有喎。有一個婆婆，你知唔知做咩嘅先？嗰、那個行業 做印 章啊， 系咯，做图章、啊，做图章都有折，有佢都走去揾人哋，佢话喂，俾个折扣我啦， 嗰三个钟头， 七日系啊，俾个三，咁咧，然之后咧，咁嗰个婆婆就佢唔讲咩事嘅，佢净系话即系俾个折扣，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嗰个婆婆就跟住就见佢即系死缠烂打啦，咁跟住咪求其系啦，求其俾个。即係求其俾個好細嘅優惠俾佢啦，佢話優惠價就係70蚊做一個圖章。 但 係 咧，你知唔知個圖章本身賣俾人 都 係70蚊嘅， 都係70蚊。即係佢話即係咁樣，佢話嗱，即係咁啊嗱，舉例㗎，阿婆婆，你係都唔肯俾個優惠我啊？唔緊要，你唔好俾個優惠我，唔係嗰個即係嗱，你唔好俾個優惠價我。但係咧，你喺呢個價錢嗰度前面加優惠價三個字，因為即係類似係咁啦。呢啲 sales 踢啲我最熟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個婆婆後屘發覺，屌原來個咁嘅團體，咁啊即係蘋果邊賣就話佢又好撚興啦。咁啊又決定，屌你有過場唔係有張良計我過場梯，我七一閂門。唔撚做生意，咁啊係啦，即係 加價啦，七日嗰日。 係啦，咁啊就咁啊，但係其實咧都仲有好多即係支持嗰個活動嘅商鋪嘅，咁我哋都要表揚下佢啦。咁啊衣食住人都有嘅，好多其實同 米蘭站， 唔係因為同我哋個節目有關嘅，因為你知聽開我哋節目好多內地朋友知有限，咁啊七一二兩點至五點咧幾好時間啊，不過最我覺得就係離譜少少就係即係。太突兀，你真係得三個鐘頭，你擺明就係隊個遊行嘅， 唔係排隊都唔啲咁夠咯， 就整日咧，係咪先？好撚少家嘅呢啲咁啊團體做嗰啲嘢，咁啊衣食住人都有嘅，譬如話包括有啲比較大啲嘅商鋪啲咩 有做 facial 啦， 有做 facial 啦，首金行金銀珠寶有優惠㗎， 龜苓膏啦， 金鋪又做咩啊？ 龜苓膏啦， 龜苓膏啦，仲有酒樓飲茶好多買衫啊，米蘭站啊，咁啊好多嘢都有優惠嘅。 我想講全部都係嗰啲咧上流社會先會消費嘅嘢。 嗱， 基本上都係唔係小市民。 嗱，我哋做足功課㗎，咁啊當然要講一講有啲具體有啲咩鋪頭啦，150間嘅讀唔曬啦，咁啊讀一間讀一兩間啦，有一間叫做銀龍粉面茶餐廳啊，哇好撚犀利啊，喺九龍旺角通菜街地下118至122號，哇 我以後唔幫襯嘅呢間， 賣埋廣告佢啦，嗱佢嘅優惠正啊，呢個我覺得正，佢就喺2013年7月1號咧，兩點鐘至五點鐘，幫襯我哋。嗰個魚皮餃、魚皮湯、河粉配蠔油菜心，送可口可樂嘅套餐，就有半價優惠。 哦，我以為 好真係噶， 我以為 好得彈， 我以為粟米肉粒飯加 係嘛？哦，呢個真係正啊，我覺得。咁啊，仲有咧就海南假期都有喎。吓，系咯， 去旅行啊？ 吓，去海南啊嘛， 三个都嚟报名。 你知我哋海南特别敏感， 系啊，啱啊， 即系啱我同阿牛啊呢个。咁啊，海南假期咧就咁样，搭飞机自由行就会平五兜嘢俾你， 哇， 50蚊， 哇，咁大把 啊！咁仲有啲咩可以幫？除咗食啊、飲啊之外，之如此類，有啲文化好冇 ？OK， 咁咧就一個咧就係梁潭王律師事務所。OK， 2013年7月1號啊，你去揾佢， 去辦離婚手續， 官司下咩揾佢咧，送你1個鐘頭免費諮詢服務。 哇！唔係嗰日先嚟離婚啊，諗住 啊，係咯， 唔係喎， 有咩搞？ 唔係啊，乜定佢啊？ 係， 即係各位遊行人士。嘅官司 啊， 打電話去問佢， 係嘛？ 嗰個鐘問下佢究竟點樣拆？ 哦， 係咪先？ 又得，係啦，即係譬如有啲咩傷痕事件啊，嗰啲問定都得。 前所 呢個真係要 mark 定啊，大家各位係啊。 O K， 嗱，我一陣俾埋個網址大家，150間喺曬個 list 咁。嗱，仲有一個咧，我係有少少迷惘嘅，又睇下牛可唔可以答到我啦？呢間嘢咧，我唔知咩嚟噶，個名叫上海婆婆336，喺尖沙咀彌敦道63號國際廣場。O K， 咁咧就2點至五點幫襯佢，就係話8折優惠。 哦， 上海嘢，上海嘢， 一樓一嚟。 唔係， 食嘢嚟 嘅。 上海婆婆336啊， 唔係上海嚟㗎，點嚟㗎？上海嘢嚟 㗎。我哋三蚊。 喂，嗱，你喂寫清楚唔家產，你知我哋呢啲內地大陸呢？喂，好人唔喺香港嘅嚟到，我真係以為。有咩服務、啊？ 上海最叻係咩？ 喂，有8折，我真係好撚弱啊，大佬！ 女子茶係咪先？上海婆婆幫女子茶， 我真係諗住上嚟打個飛機㗎嘛，而家。 唔係犯法㗎嘛，打飛機。 英有列間就冇列間，烏蘭街唔俾。 食嘢嚟㗎，原來 食嘢嚟 㗎，上海嘢啊！ 好彩問清楚，咪就上海阿上海婆婆整翻個飛機餐咁啊，大佬。 係咯，烏蘭街又唔搞你車。 咁啊，所以林林種種啦，咁啊當然啦，仲有啲內地自由人好喜歡嘅嗰啲深融海味燕窩啦，都有好多。 好似卓越都係喎，嚇卓越都係啊， 卓越係啊，卓越都係啊，係買化妝品又得啦。咁所以就 平啲咁樣，係 啦。咁啊，所以就有興趣又可以搞下嗰啲咯。不得兩得三個鐘頭就真 係唔夠你排隊㗎，基本上 係啦。 嗰日嗰日都咩嘅，好熱鬧噶嘛！以我所知嘅係， 仲有巨蛋咯， 唔係巨蛋就夜晚啦，二至五 晏晝嚟㗎，係咪演唱會？ 晏晝嚟㗎， 全部擺上晏晝㗎， 唔係係咪啊？二至五係咩咧？二至五就喺天馬樓。天馬南道搞慶回歸 ，OK 嗰、那個，跟住另外仲有巨蛋啦、啊、，OK， 咁我記得咧，等我陣先啊，因為 仲有咩活動啊？ 尖沙咀嗰邊咧就有啲嘢搞嘅，就係咩咧？呢、這個 適當更正你 係咩？ 一齊搞㗎 ，OK， 都兩點零至三 啊，全部擺曬落嗰度，唔係擺明隊七一遊行㗎啦。 係啊，我覺得佢係分散咗自己嘅人手， 係嘛？ 係啊，我覺得好笑啊， 佢唔想太集中喺天馬嗰度打，即係你我。我哋有幾十萬人，佢有幾十萬人，咁大家 走開走麻煩啫嘛， 沉噶啦香港，你知地鐵呢排成日壞㗎嘛，大佬走啊大家， 咁咪壞咗荃灣啫，屌唔使驚。 喂，但係你我好搞鬼嘅就係、是、話你原來所謂愛港啊、慶回歸就係三個鐘嘅啫。所以就係三個鐘做曬， 喂，冇理由三個鐘嘅喎。你如果你外講呢啲咁大型嘅節目，三個鐘 係啦，全年啦， 係咯， 喂，咪全日先啦， 係啦，廿半格，哇，你我都 唔可能咧，可能 咁你即係嗰啲商鋪唔係真係外講啊嘛，大佬， 唔係可能有啲暗示嘅， 係 三個鐘後咧， 外講三個鐘。个口号就系、是、 政府可能喺六点钟有新闻发布噶嘛， 梁振英行， 好难知噶嘛，大佬。 唔系嗰啲我就先讲定 咧，梁振英签咗万世噶。 政府公布都系又系听到你嘅声音咯，即系嗰啲嘢嚟嘅。 多谢你，我会继续努力噶。 咁仲有咩讲啊？ 仲有啊，七一嘉年华暨沪港行动誓师大会主办机构就系爱港之声嘅，就喺、是、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三至六， 系。 仲有一个噶喎。仲有一个喺深水埗咧派物资俾啲基层，系、啊，即系佢哋咩唔知咩又系咩爱乜乜爱心，系嗰啲妇女团体嚟搞嘅。 哦，嗰种啊，仲我谂就数都数唔晒噶， 都有好多噶， 系啊，仲有啲香港一日游咧， 系咯， 就旧年都有啦，已经吓，即系就嗰啲婆婆啊嘛，又有一日游噶嘛。 总之离开维园啫嘛， 系啦。 其实咧，会唔会六沉啊？咁样搞法？香港 唔會你又其實咁的而且確㗎啦，即係人哋嗰邊嘅節目就豐富啲嘅，咁但係就咁即係 我哋嗰度開心啲啊嘛， 但係呢度好玩啲， 係啊，同埋我哋呢邊冇咁抵撚死啊嘛，即係你去嗰邊係真係幾得抵撚死，係咪先？咁咪自己選擇咯，我都係好冇民主嘅呢個世界，你咪係要選擇咗一個抵撚死嘅香港， 你做戇鳩仔咪去嗰度咯， 係咯嚇，咁所以就各自選擇啦，咁仲有史叔叔。有冇啲嘢即係七一其實你又點啊？以往其實係年年行，因為點樣㗎？ 都行咗幾年啦，其實都唔係年年行嘅。咁 邊年冇行咯？我想知道真係 邊年 同志嗰年冇行， 邊記得啊？仆街， 好多人都係咁同志， 我都唔係年年行啦。 我記得邊年 好多人同志嗰年冇行啊！即係咧 ，OK 嚇。 咁其實就。其實嗰幾年去行啦，咁我都或者係呢一兩年啦，咁會發覺一樣嘢，其實好多即係唔好話政府拉散我哋啦，就本身我哋自己無端端就走咗嗰啲乜嘢勇武啊， 啱， 又話人鳩數嗰啲， 唔拉都散啦，我哋自己 你拉，同埋好得意嗰樣嘢就係、是、喂好啊。我哋學下嗰啲咩陳大師咁樣講，喂，真係我哋唔出嚟行啦。咁個政府會驚你咧？你每年都起碼喂， 係啊， 五十萬又好，三十萬又好，咁起碼你會俾。 唔係你係佢唔明啊嘛，我哋唔係每一個人都係大師嚟噶嘛。你話係，如果我哋個個都係大師冇所謂，五十萬香港人每人寫本書。每人寫本書咁都得嘅， 各自買翻啲 國籍，掟死梁振英都得嘅，係咪先？但我哋唔係啊嘛，大佬。 我問題唔係個人 Facebook 嘛， 係啊。呢樣嘢拗住咧，幾乎反曬面咁滯嘅，因為大佬喂，你梗係年年出嚟行，你先俾個政府知道喎，你係枕住起碼。 有幾廿萬人出嚟行係不滿你個政府㗎啦、 嗯。 喂，全部靜曬，喂，真係和諧㗎咯。 唔係陳文嗰個講法就係你睇 Facebook 就知㗎啦。咁政府官員都睇 Facebook 啊，睇 Facebook 啊， 係咪先？ 屋企打飛，喺屋企打飛機啊。 唔 係 我但係都得㗎啦。但係佢老友教書好憎人網上打咩㗎喎？ 唔同，佢自己咩嘛？佢 即 係 大師嗰啲就高射炮嚟嘅。 一隻還一隻嘅，我今日的我就打到在啲我嘅。總之我嘅，你撐我嘅。咁咪冇問題囉，你唔撐我嗰啲咪有問題囉、 哦、 即係我有我嘅言論自由，你鬧我我咪鬧你囉、 嗯、 你唔你鬧我鬧你嘅咪我嘅言論自由囉，你鬧我咪唔撚啱咁樣咁樣簡單㗎 嘢。我哋又不如讀下啲網友嘅心聲啊。 好啊，口號呢 有位網友呢，一陣先口號，有位網友呢叫 Eugene Law 嘅。 最撚憎呢個喎。 就喺北上頻道 Facebook 呢就留咗一個咁嘅留言啦。那個留言就係七一遊行嘅禮儀。咁七一遊行呢就熱辣辣，又要叫口號，又要屌人老母，好多時呢都忘記咗基本嘅禮儀。咁就係呢喺旁邊擦身而過嘅人同埋呢向同埋啲團體呢就問句好，佢為免被人救病話冇禮貌呢就緊記以下禮儀。如果你見到蕭山呢就大可以講一句蕭山咁熱都出嚟行，顧住中暑死享唔到仔福喎、哦。如果見到正在賣書嘅 YM， 咁大可以表示親切叫佢思量葉其大作於你大便擦屁股。咁如見到光頭達之輩，就亦可以呢關心誰問佢今年呢七一黑到幾多錢。如果見到民主派呢就簡單一句，屌你老母，就係、是、最窩心最消暑嘅良方。 但如果見到 Wicket 呢位網友幾有見地 喎。okay, 係啦。okay, 幾好嘢 喎。見到 Wicket 先又點呢？ 見到 Wicket 先點樣啊？ 捐錢。 捐錢囉。係囉。 做會員囉大佬。 係啦。 做義工囉大佬。 如果你睇我屌我做兩句我哋唔會阻止你。 冇問題啊。係。 一定要講嘅 ，OK 啊！你大家提醒我啦。街站就會喺軒尼斯道嘅北海中心附近。咁、 嗯、 咧當日咧，除咗即係 media centre 就係阿馮總同埋阿貴喺下邊度會直播之外啦，咁隔離就係街站啦。咁呼籲翻先，所有 Wicket 會員，如果真係行七一嘅話，經過你街站嘅話，搞埋啦。都係俾埋會員卡大家 屌你老俾你咪真係會俾㗎仆街 真係 冇會員卡真係屌柒你 喂咪住先咪住先 OK 你上年做會員嘅上年七月做會員 係㗎 今年七月又俾會員卡 係㗎真係 㗎佢未交年費 自己包年費續會囉 黐線嘛你真係好啊真係我真係諗起喂 唔係咁你先會記得 Wicket 先嘅 ,ok 嘅呢個唔錯嘅。 你俾咗會員卡你唔好意思啊你個會員已經到 咗。你唔會啦唔會有咁樣。 係咁啊唔得。即係如果信用卡係咁幾好啊。即係到期嗰個日子先俾咗信用卡。 咁咪唔使碌 囉。係囉唔使碌囉。 唔使碌 囉。係囉為你好嘅。 你話還唔使還免費 係咪 ?ok。 佢幫你慳錢。 嗱咁仲有就講講啲七一口號啦。咁我見到就喺 Wicket 先個 Facebook 個 page 度呢就的確開咗一條叫微求呢個即係七一口號啦， 點微求法呢？ 點講呢？ 好卑微咁， 好卑微咁樣徵求。OK， 係兜到兜到， 係 啊，冇錯冇錯，係啦。喂，有個網友好離譜啊，佢話：喂，阿的你寫錯字啊，係徵求，不係精子個精。我唔知佢玩嘢乜嘢，大佬你咪害啊的啊，大佬。OK， 咁我繼續講翻係微微求七一口號， 徵係捐嘅，唔係微求嘅。 OK， 唔係求嘅。OK， OK， 咁咧就嗱，有啲咩口號咧？咁我揀咗啲都去讀下啦，睇下大家。即係因為大家寫咁辛苦我覺得應該去讀㗎、啊。Martin 佢就話啦利益輸送八發八中貪官污吏就一本萬利。咁仲有一個都係佢嘅係好嘢嚟㗎呢啲。仲有呢就港人要上樓齊孤六八九。哇正啊。 八零七得唔得 吓 807得唔得港人要上樓齊孤八零七 八。 八啊， 唔係要嗰八字要厚少少 ，delay 嘅 ，OK， 講 ，OK， 我啊咁樣咯 ，OK， 釋放建制派喎，咁啊，仲有咩啊？唔要大石砸死鞋，撐 CY， 撐 CY， 去撲街，嗱，呢個就係 Martin 嘅口號啦， 去撲街 ，OK， 去撲街咁樣啦，其實， 咁啊讀啲有啲短啲，嗱，有啲好精警，我覺得幾，我覺得呢句咧，以下嗰句，我覺得我都會嗌，就阿斯文哥嘅，斯文哥好似都係義工嚟喎。呢句好嘢啊！佢话 CY 下台，好事自然来。哇！呢句真系一开河 好事自然来。哇，呢啲啱我呢啲 年纪，正宗阿妈系女人啊， 唔系呢啲系走鬼嚟嘅，一睇就知啊。OK， Edward Tam 咧就话啦，佢系一日有 CY， 就香港就听扑街啦。呢、這个都系改良版嚟噶，即系我哋嗰、那个吓。咁啊，仲有 Eric 咧就话梁振英下台，香港就有未来啦，咁、样啦。咁仲有就话 Lacamba Sida， 佢就话大话英你稳定，咁啊好短嘅一句句。咁啊，仲有 Boy Syrup 啦，佢就话梁振英好头痕，揽住元秋就过日神， 唔得喎， 唔得我觉得呢、這个， 点解唔得？ 呢个谴责啊，冇揾，冇揾，冇唔关元秋事，冇拖人落水。Okay. 元秋我女神嚟嘅大佬，真系唔好搞咁捻多嘢。 揽住糖糖过日神， 我中意元秋噶。 揽住 担起烟，担住有烟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样咧，我有性冲动嘅。 即系揽住糖糖过日神咯， 系嘛 ？OK， 系咯。 今集呢个欲火街头上嚟讲下喎，可以。 哇！我惊系一集我真系唔够讲喎，大佬。我啲欲火好强 嘅。开个私信俾你咯。 考虑紧你揾到好，答啊揾啊揾啊， 答应你嗱喺 season five 嗰辑咧我就出现。 哇！哇 okay? 我有八年讲呢类型嘅经验，我随时欢迎你请我过嚟做节目。 O K 喎， 又系要系要沾啲光嘅啫。 咁我可以， 但系唔使噶啦，你听我节目得噶啦。 嗱，读埋仲有两个啦，读埋两个网友啊 ，Joseph 佢就话啦，口硬无耻689，踢你落台，快啲走。 好呢、 好。咁啊，仲有 Hotting Yip， 仲有一个咧就振英 BB， 天山低 B， 早日就归天咁样啦。 O K， 咁啊，我俾少少牵示大家啦。咁啊，听日咧，我哋唔系星期一，我哋嗰个游行咧就主题即系年年都屌梁振英噶啦，其实有乜新意啫，系咪先？呢、这个规矩嚟噶啦，系咪先？咁我今年都少少有主题嘅。O K， 嗱，梁振英。缩头龟，咁、你就慢慢联想一啲嘢啦。 用只龟嚟玩啦， 用只龟嚟玩嘅、，OK。缩头龟梁振英，咁啊 ，OK， 又得。 或者可以用炮打梁振英都得嘅， 或者系炮打梁振龟都得。 或者梁振英打炮都得嘅， 或者系梁振龟打飞机都得嘅，系啦，冇错。 总之我哋系有炮去打梁振英， 系啦，或者系梁振龟出嚟咁样， 俾我哋打炮咁样， 系啦，俾我打啦炮咁样又得，系啦，冇错。 梁振龟你翻去打炮咁都得。 OK OK， 或者梁振龟最失威， 系 又得。或者梁振龟 战师底， 梁振龟屎忽鬼又得 ，OK 嘛？就轮到 ，OK。咁啊，所以大家可以谂下啦。咁啊，同只龟有关嘅嘢啦，吓。咁啊，仲有啲咩讲啊？七一关于七一， 哇！你突然间咁 系，唔系你仲有咩要呼吁先？ 我讲先啦 ，OK。 如果你系唔可以晨早嚟嘅，我哋三点钟你就过到嚟五号球场啦。 我谂三 维园五号球场， 我惊你三点钟过到五号球场系冇 入唔到嚟， 系搵唔到五号球场。 O K， 系啊， 就搵到 尽早啦。其实好多我觉得即系好多朋友其实都会系，如果有心理嗰啲咧，都会系 早啲嘅， 十二点零一点钟咧就已经铺头噶啦，即系尽量系12点零一。 帮下手啦，因为我哋可能有好多未知嘅嘢，可能要 系啊，因为。以往嘅經驗都係㗎，譬如我今年好似我哋好似好有計劃，咁但係嗱， 有冇計劃㗎？ 好多朋友都覺得以往嗰兩年好啦，好玩嘅，我前年玩乜嘢啊？玩鋼琴啦，酒杯敲鋼琴咁嗰啲啦 ，OK。仲有第二年就玩呢、這個嗰條怪 band 啦 ，Hello Kitty 啦。 咁今年嘅嘢咧，好唔好玩？其實好唔好玩，我話俾你聽，唔係我或者牛或者的可以決定嘅。其實首先就係大家一齊，即係個互動嚟嘅。係 啦。 咁我哋只係做一啲基本嘢。咁啊，所以咧嚟到咧就要再自由發揮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以往我哋個經驗都係，譬如話喂，突然間我哋諗到啲嘢 就玩㗎啦， 就玩㗎啦，或者諗到啲嘢要寫就寫㗎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人多，咁我又可以多啲人去幫手一齊諗下究竟。 其實我哋每次遊行咧都係好即興嘅玩嗰啲嘢， 係啊， 冇預先安排嘅。 係啊， 反而我哋預先安排嗰啲咧玩都 就 唔好玩 嘅， 唔好玩嚇。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盡早嚟啦。仲有亦都幫阿馮總嗰邊要講講啦。雖然一等陣我諗啊，記住聽完北上咧就可以今晚即時就可以下載呢、這個網台大典㗎啦。咁但係阿馮總嗰邊咧都有啲嘢可以呼籲下嘅，譬如咧有個戰地記者嘅報料熱線啦。咁我電話就係91780324，呢個係 WhatsApp。 系啦， 吓呢个系 WhatsApp and Skype 嘅，系咪好似？ 讲一讲先，电话就打唔通嘅呢个电话，但系可以 要嚟做 WhatsApp， 要嚟做 WhatsApp。 系啦， 呼吁各位就系咩咧 ？send 啲相又好 ，P 片又好，可以 WhatsApp 過嚟。咁、我攞咗個，即係我哋喺部電話度攞咗啲資料之後啦 ，and then 就會 upload 翻曬上去、Facebook Vegas 個 page 啦，甚至可能喺網站嗰度會發布信息。係 啦 ，OK。第二樣嘢就係當 記住啊，如果有幫我幫幫手啊，如果有靜心 BB 啲走光相嘅，就幫我即係擺上去 WhatsApp。 第二就係因為咁樣嘅呼籲嘅關係咧，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有部電話嘅時候啦，可以開翻 Vegas 個 treat。那個 website OK， 因為當日會做 Ustream 定 Twitch 啊 ，Twitch 先，跟住或者 Ustream。 Ustream 喎、我見到啊，馮總 post 出嚟就係 Ustream 喎。 OK， 兩個都可以 就會聽到啊，馮總做直播。 係啦， 係 OK。 仲有阿貴都喺度。 阿貴都喺度，咁啊，或者陸陸續續仲有其他人啦、或者阿西啊、史叔叔啊，佢、哋都會有一塊、可能阿 Kenny 都會見，都會聽到佢啦。 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聽住，因為點解咧？我哋有啲咩最新嘅當日遊行發生一啲突發嘅消息又好，點都好咧，就會一路靠。各位收完啲料之後咧，我哋就會發放嘅。 咁啊，仲有提提大家 ，Skype 嗰個 account 咧個名就叫 Regga 先，好簡單嘅啫。咁啊，記住預早啦，我諗喺呢一兩日 at 埋 Regga 先啦，喺個 Skype 嗰度。咁啊就靠大家報料，亦都可以即係我哋又繼續即係我哋又通過個節目去update 大家個情況係點樣咯。 OK 好啦，咁啊 有冇嘢買啊？ 講翻啦個站嗰度啦，今年 Regga 先個站啦，舊年我哋有本《北上頻道煙花消逝十年》嘅書啦 ，OK， 今年仍然都會 買 嘅，好啦， 買細嘅呢啲唔 係啦。咁啊，第二樣嘢係咩咧 ？OK， 除咗本書之外咧，今年我哋整咗少少 souvenir 啦，咁啊係一隻爛嘅 爛龜， 手織龜， 係啦， 手織嘅人手做嘅， 咁啊即係。當係籌一籌錢， 幾錢隻到咧？ $80隻。 哦、okay, ， 本書都係 抵到爛，抵到爛。 係啦，咁啊，筆錢找咗個多。 咁仲有 T 恤就好似。 咁啊，仲有件 T 恤嘅 Regga 先，咁啊，當日會賣啦。OK，、件 T 恤就$120嘅。OK， 咁亦都係筆錢找咗嘅。第二樣嘢係咩？就係、是、件 T 恤咧，暫時未有相睇嘅原因，因為我哋仲喺 仲未攞， 仲印，仲積啊，仲啊，仲 我哋 仲裁緊。 我哋已經攞，即係我哋已經貨就到 咗啦。囤積咗喺某個朋友度啦。 翻嚟係啦， 扣咗關 咁、所以聽晚啦，就會影埋張相啦，然之後俾大家睇啦，喺 Facebook Records 先個 page 度。 OK， 大致上係咁樣啦。 係啦， 最後呼籲翻先啦。OK， 就算各位冇 email 去 Records 先 ，Records.com.hk， 如果當日真係7月1號嗰日想裝我哋去遊行嘅話，12點喺天后嘅味皇餐廳小廚，地址係興發街62-64號美城花園大廈地下鋪頭嘅。 OK， 再補充埋咧，就係、義工方面，我記得咧就有內地朋友嘅，咁啊呢個要值得鼓勵嘅。 係啦 ，OK， 咁啊，仲係你講 咧 ，OK， 各位義工啦，傑斯第一次都有講過 ，OK， 我會 由禮拜六 打電話㗎啦， 禮拜日晏晝、禮拜日晚陸陸續續會打翻俾曬所有嘅義工啦，傑斯都會打嘅呢個動作 ，OK。睇一睇，暫時而家講緊係可能七一會打風 ，OK， 未知嘅。咁睇一睇嘅各位，水啦、毛巾啦、哨子啦，可以嘅話，咪攞定件。如果真係遊行嘅時候，攞件電遮， 比肩尼泳衣啦、 啊。又或者係一件裏頭著住比肩透明嘅魚褸咯。 哇，好喎、啊，係喎、啊、，OK，OK， 係、 OK 喎、 啊，好鼓勵，係阿西都好鼓勵我。 梗係啦，慾火主持點解唔鼓勵？ 冇錯，OK， 咁啊，差唔多咯、啊。 係啦、 啊，嘉賓仲有啲咩可以呼籲啊？但係史叔叔， 咁大家即係。多啲出嚟遊行啦，亦都可以去各個團體嘅攤位上面去捐款啊，去即係支持佢哋啦，尤其是寫文言啦，咁亦都可以係啦，咁亦都可以 寫記要支持， 寫記要支持，咁同埋 show啦， 係啊，同埋如果大家想參加啲預演節目嘅話咧，咁可以喺 7月2號 啦，咁其實嘅朝頭早咁大概8點鐘啲時間，咁喺遮打嗰邊咁啊會。會出發咁樣噶啦。 O、okay. K， 我俾啲經驗大家啦。如果真係如果真係落雨，我冇經驗啊。如果太陽曬嘅咧，就喺坊間咧嗰啲咧散熱貼啊，嗱，你其實好 work 嘅，你可以用嘅。O K， 係 啊係啊係啊。 或者咧買啲噴劑咧，嗰啲gas 嗰啲噴劑咧，我哋止汗嗰啲其實都 work 嘅，你可以用。 嗱，落雨就有經驗啦。64嘅瀨。 落雨我冇經驗。 64係瀨嘢噶啦，提多一樣嘢啫。拖鞋當然啦，第二樣嘢帶定個一個嗰啲保嗰啲密實袋啊 ，OK， 裝住個電話， 有乜嘢事咧裝 keep 住個電話就得㗎啦，跟住就可以行㗎啦。 OK， 阿西仲有咩呼籲？ 女士記得要搽防曬啦，唔好曬窿啦， 戴帽啦，唔落雨嘅話，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要戴遮啦，即係無論係擋太陽又好， 擋雨又好， 擋雨都好，其實真 係 係啦，都得噶喎。 費事濕咗露點，亦都啱嘅。 係啦，再唔係咧，攞嚟掟阿梁振英都得。 都得。 哦，係啦。佢嗱，你掟唔到佢㗎。我頭先嗱，你又驚唔到啦。 啊，係要走咗。 頭盔嚟㗎嘛 ？OK， 點會係？聽日又話唔知去上海啊，又去北京㗎啦，冚家產嚟嘅。 睇啲工具。 係啊，真係。 真係。 差唔多啦喎。咁我哋就其實嗱，呢次完咗之後咧，我哋就仲有兩節嘅最後一集嘅煙花消逝。 訪問邊個？ 訪問邊個啊？ 都係傑斯啦。OK。咁啊， 講廠十五年嚟嘅廠， 你冇聽，你又冇資格講。 OK， 我話都戒咗，你啲又唔係聽嘅， 唔係咯，冇資格發言。 我知有部分我有聽過啦。咁其實成個其實嗰一集咧，我覺得咧。有少少係同傑斯拗教嘅 ，OK， 即係但係咧，可以聽翻內容。 有愛歌咁啊？ 有少少拗教，因為我有怨你嘅 ，OK， 我哋呢一代係有怨 你。哦 ，OK，OK。 但我記得我今朝出門口嘅時候咧，即係我問我爸啦，問佢喂。即係佢哋因為今年 prepare 係無論落雨又好點都好都會行七日嘅。跟住我老豆就係講一句咧，佢話 OK 行與唔行，佢話佢唔理到，即係佢唔會理個政府最後咩幾閪嘅態度去回應又好點都好，佢就講一句佢唔係為自己，佢就話佢為咗嚟緊嘅下一代。 嗯， 即係我係幾， 我係幾非常有自私，漏咗係嘅，真係。 即係我覺得 係 O。係 啊，即係如果唔係為咗我女，我真係睬你都傻啦，係咪先？我覺得幾開心㗎都，係咪先？ 我唔為咗我自己，我真係唔會去， 係咪 啊 ？OK， 咁啊，係啦，大家就可以啊繼續㗎。我哋又重温翻即係我嗰集嘅煙花消逝啦。仲有啲咩講啊？ 完之前開盤咧， 嗯， 我估42萬以上，有冇人估啊？上盤。42萬， 差唔多咯。 我覺得三， 差唔多噶啦。 哇，咁即係中緊啦。咁要開高啲咯喂，大佬一四。 唔係你問我，你問我實數，我都係30-35嘅。 好 ，OK， 即係你42萬以下啦，你下盤啦 ，OK。 我下邊嘅係啊， 係嘛，係啊。咁就仲有就啊嗱，最後啦，最後啦，最後啦。咁咧就呼籲埋咧，就幫我嘅愛黨啊，社民連咧就呼籲下啲會員先嚇。周一7月1號早上7點就到呢個灣仔家計會插合，點解家計會咁撚 好窄啊嘛？ 前衞啊 ，OK， 遊行咧就會到呢個金紫荊升旗禮示威，要求梁振英下台，落實呢個雙普選。另外咧就同日下午2點就會去維園3號球場集合，咁咧就會同我哋一齊咧就參與呢個民陣71嘅遊行，逼使梁振英下台，請會員咧就活躍參與。 我哋唔係會員啦，我哋參與過。 我屌你啊！ 我哋參與喺呢個邊？ 哦，我係，但我會默默支持呢個社記。O K， 唔係等於明白一樣啫，有五行期都有五散期嘅。 O K， 咁啊差唔多啦。咁啊今日揀嚟嘅歌咧，其實都係離不開同啊之71啊或者啲啊勵志嘅歌曲啦。咁啊第二次咧就都係揀咗首 Beyond 嘅歌曲啦。咁啊我諗喺呢啲日子一定要聽翻啲 Beyond。嘅歌曲 振 一振 個 身份啊，人心啦、 啊。 我揀嗰只就未必你會中啊，誰來主宰啊？咁啊，呢一隻就唔係經常會聽到嘅 Beyond 嘅歌。咁、另外咧就喺北上唔係喺呢個煙花嗰一陣嗰兩次咧，其實咧嗰兩首嘅中文歌咧，一首咧就係、是小島呢隊樂隊，咁咧就當年嘅一首講我哋好美麗香港嘅一首歌，咁小島傳說。咁另外仲有咧就是、林子祥嘅塔地嘅。咁啊，差唔多啦。咁啊，记住，咁咧就7月1號，我哋喺维园见。 系啦， 咁同埋咧就系今晚网台大典11點0鐘亦都有得下載嘅。 系啦， 咁仲有啦，北上频道亦都系 free 晒出嚟噶啦。OK， 最后多谢马西，多谢小叔叔。咁啊，我哋都系喺维园见面噶咯。 好 ，OK， 好，新日见， 拜拜， 拜拜。 Make 再发光，天生爱接受挑战，常望见有理想在前面，心中已破落冬线，从令这里再发光。破落冬线，从令这里再发光。